是气氛，讲起来是笑谈，任凭那别人端几杯呀碗，任凭那搅拌把木寂寞穿，面对着万物一太寒，凭着是一身肝胆，想起来不是那气氛，唱起来不是笑谈。

so tight together. Let our love live forever. 是真的真的想你，真的真的想你， 让我为你淋一场雨。 真你我的心，真你我的命，此情此爱永不渝。